留住每一分秋色，像情意火焰在你心窝中轻轻渗， 忘掉每一个失意的故事，星光中抱紧， 留住每一天清空，像无尽的梦在你思忆中轻轻吻，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，跟你抱紧， 怀紧着那花香记忆，跟你飞奔远方，别理他细节情我， 遥遥望晚空星光，听那海星轻拍浪， 留住每一颗星星，在无尽黑夜，愿透心窝中轻轻吻，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，跟你抱紧。 留住每一天清空，像无尽的梦，在你思忆中轻轻吻，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，跟你抱紧， 携同着那花香记忆，跟你飞奔远方，别理他世俗情我， 遥遥望晚空星光，听那海星轻拍浪， 留住每一颗星星，再无尽 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， 跟你抱紧。 你爱他吗？你快乐吗？想哭的夜晚，他的人在哪？是不是真的离我，你也说谎？心在跳，是你打来的电话，你不讲，你是怎么了？第几次你说你是最后一次原谅他？告诉我，这样的他，你真的真的还要吗？你爱他吗？你害怕吗？你不愿意讲，你不愿意答，可是你要的未来是这些吗？你爱他吗？你在哭吗？你为他掉泪，你为他装傻，你以为我会真的猜不到吗？心在跳，是你打来的电话，你是怎么了？